周一上午11:05接近中午的时刻，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要有的感觉就是这样，普通 disco 又燃又嗨又复古。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开启电梯之旅。哎，有朋友说为什么要坐电梯呢？电梯每天生活当中天天都可以坐到呀。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应该会觉得很有意思哈，专门为了坐电梯从上到下坐好几次，甚至是很多人都干过的一件事情，有点过分，非常的过分，可以说就是把电梯每一层都按一下，然后每一层都停一下。的确每天乘坐电梯上下，就连三层楼呢，现在大家都懒得爬楼梯了，简直无法想象没有电梯的日子到底该怎么办。一直以来呢，电梯在我们生活当中默默无闻的存在着，但是各位，世界上呢还有一些可以上天入海穿越时空的电梯，有些电梯呢甚至干脆就直接成为了著名的景点儿。如果你是旺季来乘坐这些电梯的话，要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才能够坐上一次。所以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开启世界范围内的电梯之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在上周五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播出，王菲也是一气儿完成了 MV 的一个演练。如果你有看过的话，记忆应该非常深刻。 首次现身综艺节目的王菲，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呢，就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亲身的说明，这个节目到底是干嘛的。当时呢，也是一气儿完成了《梦中人》这样的一个 MV 的拍摄。很多人在感慨说，哇，若干年过去，王菲保养的真的是太好了。还有人说呢，王菲在节目当中的这个表达和表现依然非常符合她自己的风格。梦中人很经典的一首作品了，翻唱自小红梅的成名曲 Dreams， 收录在王菲1994年6月份发行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王菲主演的经典电影重庆森林当中的插曲，当然也是她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主题曲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世界范围内非常有特色的电梯型。首先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布尔根施托克。布尔根施托克呢，是瑞士中部的一座山峰啊，位于卢塞恩湖当中的布尔施恩托克半岛。这个半岛呢，也是一个著名的观光小镇。乘坐这里的观光梯，我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直接坐到152.8米的顶端。是的，各位，你没有听错，一分钟之内到达152.8米的高度，平均一秒的上升高度是2.5米。听起来有点惊悚，有点害怕，但其实在电梯当中我们是感受不到任何的上升的感觉的。不过耳蜗呢，随着这个高度的逐渐上升会有一些反应，但是完全可以忍受。上到了顶端之后呢，我们从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卢塞恩湖。这个电梯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呢，被人们认为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奇迹。现在它仍然是欧洲最高的户外电梯，但是各位注意，到了冬天的时候这里是不开放的。来到这样的顶端俯瞰整个湖面的状态，这一切 more than I can see。 As much tomorrow,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Oh, oh, yeah, yeah. I miss you every single day. 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我们国人更熟悉的可能是那首《爱你在心口难开》。刚才听到这首《More Than I Can See》来自于细野晴臣，他在去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你会发现很多经典的作品经过你的口中重新的演绎出来，它的故事线条变得更加丰富，变得更加立体一些了。听到了细野晴臣这个版本的 More Than I Can Say， 仿佛能够感受到他所感受到的一些画面，他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然后经过自己的消化，再慢慢的浅谈辄止的告诉大家，耶，这些东西 More Than I Can Say。 好吧，坐电梯的时候，我们从高处俯瞰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浪漫，这种浪漫我们就化作音乐当中的爵士元素。而提到爵士，少不了 Nola Jones， 去到的 New York City。 I can't remember what I plan tomorrow， I can't remember when it's time to go，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tracing lines with a pencil， I remember what came before， I wanted to think there was endless love until I saw the light dimming your disappointments， locked up in a box behind her closet door， she pulled down the blinds and listened to the thunder， no way out from the family store， we all told her things could get better when you just say Nora Jones 的一首经典作品 New York City。 接下来呢，我们去的不是纽约，当然纽约有很多漂亮的电梯，我们要去的是 Las Vegas。 提到 Las Vegas， 如果你有在这个 Las Vegas 的主路上行走过的话，你会发现路两边有各种各样造型各异的酒店，其中呢，卢克索酒店就因为着外观看起来像是古埃及金字塔形这样的建筑而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位于金字塔内墙的房间呢，都需要搭乘这里非常特色的斜形的电梯才能够到达。斜形斜到什么程度呢？电梯和外墙一样，都是呈39度角的。想象一下啊，这样的一个电梯。这个酒店呢，也被普遍认为是1990年代后现代建筑主义的典范。39度角的斜形电梯呢，也曾经登上过著名的建筑杂志的封面。所以有时间去 Las Vegas 的话，一定要来到这个电梯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当然拍照也很有特色，仿佛你来到的是一个无人岛一样。 喜欢逗你笑，笑出你的烦恼，因为有我的心情就好，幸福的征兆我会帮你找到，你的心事我全都明了。 比周笔畅的《无人岛》，本月的时候呢，比比也是带来了一张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重命名》，当中呢就是收录了他曾经的很多的代表作品，比如说这首我们听到的《无人岛》，就是在12年前首次出现在他《谁动了我的琴弦》这张专辑当中。13年之后，比比重新演绎，带来了全新电子版本的《无人岛》。坐电梯的时候感觉有那么一点点饿了， 刚刚好， 马上要到午餐时间，不能吃太多， 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 这个时候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3度。今天白天本市还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等到夜间将发展成全市性的阵雨，并且雨势明显，尤其是东部南部地区出现大雨的可能性较大，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特别要避免去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日前，在海淀区文化委支持下，海淀区图书馆与雄安县教育局温泉苏家沱学区管理中心共同推出第二届故事从这里开始青少年故事大赛，助力雄安新区文化繁荣，促进两地文化交流。本次大赛以讲好中国故事，传颂中华美德为主题，意在指导青少年从优秀故事中吸取正能量，凝聚爱国情，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了全面提升参赛者能力，保证故事的精彩呈现，海淀区图书馆还特意为京冀两地比赛选手集中组织培训，包括中国歌剧舞剧院高级辅导教师王一红在内的多名专业人员前往雄安地区开展讲故事培训讲座，将首都的优秀师资及教育资源输送到当地。截止目前，海淀区图书馆已为北京海淀北部新区、河北雄安新区30余所学校近1000名学生做校外辅导。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前夕我在录音室哭泣，累积的潜力都是岁月留的痕迹，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但我的梦想就像谈不成的恋情，像摸不着的星星，就像落下不合时宜，你们一家我靠近但最后只感受打击，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几次爬起，这是一场 party， 这是一场革命、现在明白语气是什么定义、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This is our time，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现在 就 有多少的眼泪，我也数不清有几次的跌倒。每次的失败或每次的打击，全以为都是自己不够好。突然这一刻，看全世界都变了。 我不迷信，但我相信有些巧合。 杀不了我的都是血洗。现在终于明白，与其是什么定义。 现在明白，与其是什么定义。那个是我飘在天空的星星，现在 不要拖泥又带水，不要懒惰又浪费，这就是我的年代。呜，星球盘成一条线，现在开车热大街，我的梦不是未来， 突然这一刻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就是现在》，来自于他2015年发行的专辑《你的爱》当中。11:37，就是现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带领大家啊，开启电梯之旅。好像我们每一天对电梯太熟悉了，现在有些人呢，甚至连二楼都不愿意走路，也要乘坐电梯。好像电梯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电梯感觉也没有什么新鲜劲儿。但是世界上呢，还是有一些可以上天入海穿越时空的电梯，有些呢甚至成为了著名的旅行景点。有一些景点，当你想乘坐这个电梯的时候，排队啊都需要排上好几个小时才可以到达。本时段呢，我们先去往的这个电梯是来自于德国的斯图加特梅赛德斯奔驰的科技感电梯。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呢，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展现120年汽车历史的博物馆。它不仅是汽车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呢，场馆本身也被公认为是本世纪最经典的建筑设计作品之一。外部的金属质感配上其中的曲线设计，再加上内部的双螺旋展览通道设计，以及这个电梯很有意思的是独具科技感的胶囊型电梯。是的，就是我们吃药的那种小胶囊一样哈，感觉是非常小，但是这个上升的速度和它这个外观非常的别致。很多人来到这里感觉在坐电梯，其实有一种嗨科技片的即视感。好吧，坐着这样别致的电梯， 可能是转角的便利店，大夜半两点， 听到的作品依然来自于王力宏。 在收音机的旁边，他幻想着新球鞋，点着别人的钱不发言。 坐着这样的电梯，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在两瓶租来的房间，三分钟就能实现，他心愿学费能轻一点，等明天想你心再循环今天。 就是一次空白的考卷、哦、努力也未必能升天。 虽然是轻快上口的旋律，但其实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故事情境却是有一些淡淡的伤感和忧愁在里面的。这首《此刻你心里想起谁》来自于王力宏作曲，灵感呢是来自于力宏有一次在曼哈顿的一家中国餐厅吃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呢发现一个在帮自家人经营餐厅的12岁的女孩。力宏呢见她认命的忙碌着，无奈的神情呢让她非常非常的难忘，于是他就试着揣测女孩心中的想法，也就写出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此刻你心里想起谁》。连着两首作品，此刻在路上的各位，你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你今天心灵的归属属于哪里？ Let's start from here， 很经典的一首作品。 I'm too far to forget. Beautiful, just got lost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So much was missing when you went away. Let's start from here, lose the past, change our minds. We don't need a finish line. Let's take this chance, don't think too hard. 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运，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下面听到这首作品依然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这样的一种情绪，这样的一种感慨，好像不受时间的限制，多少年过去依然会有。

过更快的生活。 现场版本的美妙生活，继续开启带上音乐去旅行的美妙生活。今天呢，我们去世界范围乘坐很有意思的电梯。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美国密苏里州，要乘坐的这个电梯呢，它的名字叫做科幻吊舱电梯，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玄乎哈。圣路易斯拱门在1965年的时候建造完工，是美国向西开发的一个象征哈。这座像熊状宏伟的不锈钢的抛物线形状的建筑物呢，高达192米，想要上去靠爬，那除非你是蜘蛛侠。对于普通的我们，只能乘坐电梯了，可以乘坐呢像太空舱一般的吊舱电梯去登顶。首先像太空舱一样，然后呢又是吊舱这样的一个形状，每个吊舱最多可以容纳5个人，只需要4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顶部。4分钟192米，当然你这个耳蜗可能还是会受一些小小的磨难，不过放心，是完全可以忍受的。有人说从地面上去看高空，大拱门呢就是银湖一线，而整个拱门呢都是用不锈钢制成的，据说一共使用了886吨不锈钢。从底下俯瞰这个人啊坐电梯上去的，哇，这一瞬间感觉就像是一颗流星一样，你可以在底下看的时候许一个心愿。从上面俯瞰整个下面的风景，当然不用多说，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不过乘坐电梯也是需要早早的来排队，不然的话真的会非常的拥挤。毕竟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一样，大家都很忙，比如说牛仔他也很忙嘞。是的，这版牛仔很忙呢是非常特别的版本，除了有周杰伦的原声版本之外，还可以听到各种各样其他的声音。好的，有些朋友说感觉有点太过于丰富，这耳朵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吵。11点55分，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去乘坐世界范围内很多很奇特的电梯。好，最后一首作品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周一，把这样的慢慢的情绪我们延续下去。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了。拜拜。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缘。我还想去上次的沙